继续我

最能几何时开始细数生辰，世人蹉跎的梦自身残忍，情丝难免

的时候，想到了现在的生活，蜷缩的就像飞翔的翅膀。走遍每个巷尾街头，踏遍世界万水千山，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找回自己。 再见，我开始走的那